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关于新界和复制的这个疑问，后来吴刚解释了，他的说法是赵孙之前一直没有提供详细的姓名和地址，换言之，他之前所供述的供词中，他所等的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但是慷慨这个人，新建却找到了。赵孙留的电话一打就通了，在听到新建大概陈述了事实之后，很肯定的回复： 那天是要我给赵孙一个东西，让他在那里等我的。 你跟赵孙是什么关系？ 普通朋友，我认识他舍友。 新建挂掉电话的时候，复制正在看卷宗，他把赵孙的口供来来回回的看了好几遍，所有的细节全部挑出来列在了一张纸上，然后他把这张纸放在了新建面前。 你觉得如果你是孟军，你会不会相信他的第一遍供词？ 新建看了他一眼，然后把视线转回那张纸上。 但是我不是孟军， 哪怕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也不一定能够理解对方立场的想法。这种假设题，新建从来都不答。复制扬了扬眉，把纸转回来自己看了一会儿，说出的话既像自言自语，又像疑惑。 如果赵孙后一版的口供才是真的，那之前孟军到底为什么要逼供？完全没有必要。哪怕是警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于这种案子来说，也实在是有点诡异。毕竟在城市之中，这种案子发生的频率太高了，高到没办法激起太激烈的情绪和是非观。 新建因为这话皱了皱眉，他把卷宗重新翻开，找到被害人资料那里，微微地皱了下眉。 孟军，孟国强。 他琢磨着站了起来，看了一眼旁边的复制。 这种巧合出现的几率能有多高？ 没有往那方面想的时候，是毫无关联的两个名字，一旦有了怀疑，很多东西就被穿在了一起。复制了然地看了他一眼。 大概跟你走在马路上凑巧遇到一个人肯卖给你2000块钱一辆车的几率差不多。 被害人是孟军的大伯，仅仅用了一通电话，新建就确认了这一点。然后他对着电话那边的吴刚说， 让孟军马上来一趟检察院。 这两个警察隐瞒了太多的事情，而这些问题都将这个案子导向了一个不太乐观的境地。孟居第一次来到院里的时候是满心的怒火和不满，当时身边有吴刚在，他没有太多机会表达出来，但是即便如此，复制还是能从他的眼底看出那份情绪的波动。而这次他再站到新建和复制面前，脸色显得很苍白，沉默地坐在两个人的对面。他把帽子放在桌上，新建问了一句， 喝水吗？ 孟军只是摇了下头。复制打开口供卷，新建还是给孟军倒了一杯水，然后坐下。 孟国强跟你是什么关系？ 对面的那个年轻的警察皱了皱眉，没有抬头。 是我大伯。 关于你们的关系，其他人知道吗？ 不知道。 吴刚也不知道。 新建的语气显得不太相信。孟军犹豫了一下，还是摇头。 不知道，我没跟任何人说。 为什么要隐瞒？ 这个问题让孟军停顿了一下，他本来情绪就有些低落，显然这个问题让他有些难堪。沉默了一会儿，他才有些低哑地开口。 我跟被害人的关系不会影响到我对案件的判断。 新建看着孟军的反应，并不难理解他的心态。换了是任何人，都会希望亲手抓住伤害自己亲人的凶手。其实这是人之常情。孟军选择不说，也是害怕会被要求调离这个案子。这点心思也不难想到。现在的问题是，他的隐瞒还牵扯到了另外一个动机。 孟军，你在审讯赵孙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使用过暴力？ 这是新建第二次问这个问题，但是显然这两次中孟军的反应截然不同。上一次他是很激动地站起来反驳说他没有，这一次他是紧绷着身体， 半天之后才摇摇头， 没有， 但是语气依然坚定。他说完了，抬头看了新界和傅志一眼。 我审讯的过程中没有使用过暴力，但是在审讯结束我打过他，为了我大伯。 傅志记录的动作没有停，但是眼底的神色却沉了沉。这个结果实话说并没有人意外，在第一次的时候孟军的反应就已经让人怀疑了。如他之前所判断的，这个警察还不是能够自如控制自己情绪的年龄，所有的反应都不会太过出乎人的意料。新建听完了孟军的话，用手上的笔敲了下桌面，语气里听不出来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你打赵尊的时候有人看见过吗？ 没有，我没有让人看见。 没有人能够体会当他接到出警到达现场的时候，看见被害人是他大伯的时候那种感觉，太突然，以至于完全没有接受的时间。之后的抓捕行动，他觉得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的茫然。还是吴刚看出来他心不在焉，骂了他两句，这才把他游离的神志给抓回来。他不否认对于他大伯被杀这件事情他很愤怒，在看见赵孙的时候他是恨不得冲上去揍他一顿，但是他终究没有。审讯的时候其实他问话的地方并不多，大部分的发问都是吴刚。只是当他听到赵孙说自己杀人只是因为他大伯要拿回自己随身的皮包的时候，一腔怒火几乎烧完了他所有理智。吴刚审讯完，他实在忍无可忍地打了赵孙两拳，他知道这是违反纪律守则，但是完全控制不住。新建即便没有听到孟军的全部解释，也将其中的内情想到了七八分。他看着孟军想说点什么，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复制全部记录完了，把卷宗合上，看了旁边的新建一眼，后者拿起电话打了一通电话，是打给吴刚的。 这个案子退捕吧。 那瞬间孟军的脸色惨白如纸。所谓退捕是检察院把案子打回到侦查机关，要求补充侦查，换言之就是证据不足不够起诉。在司法程序当中这种情况非常的常见，但是这一次却连带出了很多问题。首先刑侦队不接受这个案子退捕，吴刚不同意，刑侦队的队长更是直接去找了新建他们的处长，所以卷宗怎么送到刑侦队就怎么被退了回来。比起追究这个案子是不是真的没有疑点，显然公安局更难受的是接受退捕就等于间接承认了刑讯逼供这样的罪名。处长把新建叫到办公室，直接跟他说 这个案子不能退捕。 新建没有去接卷宗， 证据不足， 凶器没找到，供词前后矛盾，不说其他人，就是之前赵孙提到的那个让他去路口等的朋友也该核对一下。 证据不足你就跟傅志去补足。 说白了这案子不能退回公安局。检察院跟侦查部门虽然说起来是互相负责的关系，但是一旦真顶起来，非暴力不合作什么的，只是恶化两边的关系。新建有点不爽， 我们检察官都去做侦查了，警察难道只负责撒娇啊？大家各司其职闹什么脾气啊？ 处长对他那张嘴只能无奈地瞪他一眼。 这么多话还不如想点办法，这案子上面挺关注的，毕竟关系到了逼供，情况可重可轻。 新建现在一听到上头这个词儿，都会习惯性皱眉，之前被强制学习的事情他还没忘。不甘愿地拿过卷宗，他放在手里掂了一下， 那给我们多配一个人， 就他跟傅志两个人得忙死。 行啊，李磊那小子给你们。 他能干嘛？当然是待了那么久，估计早就退化了。 处长瞪了他一眼， 开车总行吧，再怎么说李磊也是真正的刑警出身。 知道没商量的余地，新建拿了卷宗就出了办公室，路上遇到傅志去复印室，扬声叫了一下 处长，体恤我们工作辛苦，给配了个专属司机。 傅志拿着一叠卷宗拐进了复印室，头都没回。 谁呀？ 李磊。